凭什么要失望？藏眼里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感到为难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。